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56，唐纪72，僖宗会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上。中和四年六月壬辰，东川留后高仁厚奏郑君雄斩杨师立出降，仁厚为子州久不下，乃为书射城中，道其将士曰：“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，为诸君缓师十日，使诸君自成其功。若十日不送师吏首，当分宪兵为五番，番分昼夜以攻之。于此甚易，于彼必困矣。五日不下，四面俱进，克之必矣。诸君屠之。”数日，君雄大呼于众曰：“天子所诛者原恶耳，他人无欲也。”众呼万岁，大造，突入府中，失利自杀。君雄窃其首出降，仁厚献其首及妻子于行在，陈敬轩定其子于城北，敬轩三子出关之。定者呼曰：“兹是行及汝曹，汝曹于后努力领取。”三子走马而返，以高仁厚为东川节度使。贾臣武宁将李师悦与上让追黄巢至峡丘，败之。巢众殆尽，走至狼虎谷。丙午，巢生林岩斩巢兄弟妻子首，将一石仆欲沙陀伯野军夺之，并斩岩首以献于仆。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纵兵四出，亲视临道。天平节度使朱轩有众3万，从父弟锦勇冠军中。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为宗权所攻，事甚窘，求救于轩。宣前锦将兵救之，拜宗权于河乡。权中得之，与宣约为兄弟。秋七月壬午，石仆遣使献皇巢及家人首并姬妾，上谕大玄楼受之。宣问姬妾：“汝曹皆勋贵子女，世受国恩，何谓从贼？”其居首者对曰：“狂贼凶逆，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挑，拨迁巴蜀。今陛下已不能拒贼，则以女子至公卿将帅于何地乎？”尚不复问，皆戮之于市。人争与之久，其余皆悲不昏醉，居守者独不饮不弃，至于旧行，神色肃然。朱全忠及秦宗权拜宗权于阴水。李克用至晋阳，大致甲兵，遣榆次镇将雁门李承嗣奉表一行在，自陈有破皇朝大功，为朱全忠所图，仅能自免。将左以下从行者300余人，并排印皆莫不返。全忠仍绑东都陕孟云臣已死，行营兵溃，令所在腰遮土茧，勿令漏失。将士皆豪气冤肃，请赴筹筹。臣以朝廷至公，当似诏命， 抚寻一旨复归本道，起遣使暗问，发兵诸讨。陈遣帝克勤，将万计在河中寺命。时朝廷已大寇出平，方务姑息，得客用表，大恐，但遣中使赐幽诏和解之。客用前后凡八表，称全中杜公极能，因剿获贼，翌日必为国患，唯其下诏削其官爵，臣自率本道兵讨之，不用杜之粮饷。赏雷遣杨复公等谕旨，称吾深知清渊方士之因，孤存大体。客用终郁郁不平，时藩镇相攻者，朝廷不复为之便屈职，由是互相吞噬，唯利是事，皆无所秉位矣。八月，李克用奏请割林州立河东，又请以地克修为昭义节度使，皆许之。由是昭义分为二镇，仅克用爵陇西郡王。克用奏罢云玉防御使，依旧立河东，从之。九月己未，加朱全忠同平章事，以右仆射大明宫留守王辉指京兆尹事，尚以长安宫室焚毁，故久留署未归。辉招抚流散，户口稍归，复善治宫室，百司粗有序。冬十月，关东藩镇表请车驾还京师。朱全忠之降也，亦承节度使王铎为都统，承制除官。全忠出镇大梁，是铎李慎公，铎一以为援，而全忠兵进强，亦焦惧，铎之不足恃，表请还朝，喜铎为益昌节度使。陆彦宏之去河中，王建、韩建、张造、晋辉、李师泰各率其众与之聚，即聚兴元，以建等为巡内刺史，不遣之官。彦宏猜忌，众心不复。王建、韩建素相亲善，彦宏犹忌之，朔引入卧内，待之家后。二建相谓曰：“仆业甘言后意，疑我也，或将至矣。”田令孜密遣人以后利诱之。十一月，二建与张造、晋辉、李师泰率众数千逃奔行在。令孜皆养为甲子，赐予巨万，拜诸位将军，使各将其众，号随驾五都。又遣晋兵讨彦宏，彦宏弃兴元走。初，患者曹之阙本化元富家子，有胆略，皇朝献长安，知阙归乡里，即壮士据嵯峨山南，为保自固，朝党不敢进。知阙硕遣壮士，便依附语言，笑朝党夜入长安攻贼营，贼惊以为鬼神，又疑其下有叛者，由是心不自安。朝廷闻而加之，就除内常侍，赐金子。知阙闻车驾将还， 谓人曰：吾师小数，使诸君得成大功，从驾群臣，但平步往来，似至大散关，当阅其可归者纳之。行在闻之，恐其为变，田令孜犹恶之，密以敕旨欲宾宁节度使王行于，使诛之。行于前师自嵯峨山北成高攻之，知却不违背，举营进邑。令孜亦骄横，进至天子，不得有所阻断，上患其专，时欲左右而流涕。陆彦宏引兵东出襄州，秦宗权遣其将秦诰、赵德殷将兵会之，共攻襄州，陷之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荣奔成都，德殷蔡州人也。彦宏引兵转略襄、邓、军防、卢寿，复还许州。中武节度使周吉闻其至，弃阵走。彦宏遂据许州，自称留后，朝廷不能讨，因以为中武节度使。十二月己丑，陈敬轩表辞三川都指挥招讨、治治、安抚等使，从之。初，黄巢转略福建，建州人陈延聚众数千保乡里，号九龙军。福建观察使郑毅奏为团练副使，泉州刺史左乡都虞后李莲有罪，亡入西洞，延击败之，以魏延之逼，表言自待。人言以言为福建观察使，言为志有威惠，敏人安之。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铎后于凤阳，过魏州，侍妾成列，服御新华，如成平之态。魏博节度使岳彦珍之子从训，扶卒数百于张南高基伯，围而杀之，及宾辽从者三百余人皆死，掠其资装侍妾而还。彦珍奏云为道所杀，朝廷不能结，赐宾宁军号曰靖难。是岁，余杭镇使陈诚逐睦州刺史柳超，颍州都知兵马使汝阴王敬饶逐其刺史，各领州事，朝廷因命为刺史。军州贼帅孙喜聚众数千人谋攻州城，刺史吕业不知所为，都将武当冯行喜伏兵江南，自成小舟迎喜，谓曰：舟人得良木，无不归心，然公所从之族太多，舟人聚于飘掠，尚以为宜，不若治军江北，独与复心轻骑俱进，行喜请为前导，告谕舟人无不服者矣。喜以为然，从之。既渡江，军力营业，伏兵发。行喜守击喜，斩之。从喜者皆死，江北军望之俱溃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尚其功，诏以行喜为军州刺史。州西有常山，当襄邓入蜀之道， 群盗拒之，超略共赴，行袭讨诛之，蜀道已通。凤翔节度使李昌言病，表弟昌福之留后，昌言薨，至以昌福为凤翔节度使。使皇朝虽平，秦宗权复斥，命将出兵寇掠林道，陈彦亲淮南，秦贤亲江南，秦告献湘唐邓，孙儒献东都孟陕国，张志献汝郑，卢唐攻汴宋，所至土简焚荡，殆无结疑，其残暴又甚于朝。军行未时转粮，车载盐师以从，北至魏华，西及官府，东进清旗，南出江淮，州镇存者仅保一城，极目千里无复烟火。赏江淮长安，为宗权为患。光启元年春正月戊午，下诏招抚之。己卯，车驾发成都，陈敬轩送至汉州而还。荆南监军朱敬梅所慕忠勇军鲍横，陈如患之。郑少业之镇荆南也，遣大将申屠从将兵五千及皇朝于长安，军还，如告从使除之。忠勇将成军从闻之，率其众奔朗州，从追击之，杀百余人。自是从父专军政。雷满屡攻略荆南，如众路以却之。淮南将张圭、韩师德、叛高骈举赴越二州，自称刺史。如请圭设行军司马，师德设节度副使，将兵击雷满。师德引兵上峡大略，归于越州。圭还兵逐如而待之，如将奔行在，归结还求之。归魏州人，性贪暴，荆南旧将一灭殆尽。先是朱敬梅屡杀大将及富商以致富，朝廷遣中使杨玄惠代之。敬梅留居荆南，常曝衣，归见而遇之，遣卒夜攻之，杀敬梅，进取其财。归误牙将郭宇剽悍，欲杀之，与结党千人亡去。更深袭归州，拒之，自称刺史。与青州人程瑞也，因杀人亡命，更其姓名。南康贼帅卢光畴献黔州，自称刺史，其里人谭全波为谋主。秦宗权则租附于光州刺史王旭，旭不能己，宗权怒，发兵击之。旭惧，西举光寿兵五千人，驱利民渡江，以刘行权为前锋，转略江洪、黔州。是月，献丁张二州，然皆不能守也。秦宗权寇颖伯，朱全忠败之于交夷。二月丙申，车驾至凤翔。三月丁卯，至京师。荆棘满城，狐兔纵横，赏凄然不乐。 己嗣赦天下，改元，使朝廷号令所行为河西、山南、剑南、岭南数十州而已。秦宗权称帝，置百官，诏以武宁节度使石浦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，以讨之。卢龙节度使李可举、承德节度使王荣误李克用之强，而义武节度使王储存与克用亲善，为侄夜娶克用女。有河北诸镇为义武上属朝廷，可举等恐其窥伺山东，终为己患，乃相与谋曰：“义定燕赵之余也，曰共灭储存而分其地。”又说云中节度使贺连铎使攻克用之备，可举遣其将李全忠将兵六万攻益州，荣遣将兵攻无极，储存告急于克用，克用遣其将康君立等将兵救之。闰月，秦宗权遣其弟宗延叩荆南。初，田令孜在蜀募新军五十四都，每都千人，分立两神策，为十军以统之。有南衙北司官共万余员。是时藩镇各专租税，和南北江淮无复上贡，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，杜之为收京畿、同化、凤翔等数州租税，不能善，赏赖不实，士卒有怨言，令孜患之，不知所出。先是安邑解县两池盐，皆立盐铁，置官阙之。中和以来，河中节度使王仲荣专之，遂献三千车以供国用。令孜奏复如旧制立盐铁。夏四月，令孜自兼两池阙盐使，收其吏以善军。仲荣上章论诉不已，遣中使往谕之，仲荣不可。时令孜多遣亲信参藩镇，有不复及者，辄屠之。令孜养子匡佑使河中，仲荣待之甚厚，而匡佑傲甚，举军皆愤怒。仲荣乃属令孜罪恶，责其无礼，监军未讲解，仅得脱去。匡佑归以告令孜，劝屠之。五月，令孜喜仲荣为泰宁节度使，以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义武节度使，以义武节度使王储存为河中节度使，仍召李克用以河东兵原储存副镇。卢龙兵攻益州，皮将刘仁恭学弟入城，遂克之。仁恭深州人也。李克用自将救无极，败承德兵，承德兵退保新城，克用复进击，大破之，拔新城。承德兵走，追至九门，斩首万余级。卢龙兵既得益州，交代王储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，卢龙兵以为羊也，征出掠之。 储存粪积，大破之，复取益州。李全忠走，加陕国节度使王仲营同平章事。李全忠既丧失，恐获罪，收余众还徙幽州。六月，李可举窘急，举足登楼自焚死，全忠自为留后。东都留守李罕之与秦宗权将孙儒相距数月，罕之兵少食尽，弃城西保渑池，宗权献东都。秋七月，以李全忠为卢龙留后。乙巳，又补缺长郡尚书以为，陛下姑息藩镇太甚，是非功过，胼手并足，致天下纷纷若此，犹未之物，岂可不念落谷之艰危，复怀昔故之忌乎？以稍镇典型，以威四方。田令孜之党言于上曰：“此书传于藩镇，岂不致其猜忿？”庚戌，贬郡万州司户，寻赐死。沧州军乱，逐节度使杨全梅，立牙将卢彦威为留后。全梅奔幽州，以保栾都将曹成为益昌节度使，以彦威为德州刺史。孙儒据东都越余，烧宫室官寺民居，大略席卷而去，城中既无鸡犬。李罕之复引其众入东都，筑垒于市西而居之。王仲荣自已有赴京城功，为田令孜所聘，不肯知兖州。雷表论令孜离间君臣，属令孜实罪。令孜结宾宁节度使朱梅，凤翔节度使李昌福以抗之。王储存亦上言：“幽镇兵心退，臣未敢离议定，且王仲荣无罪，有大功于国，不宜轻有改意。”诏促其上道。八月，储存引军至晋州，刺史季军武必成不纳而还。明州刺史马爽与昭义行军司马西中信不协，起兵屯行州南，携孟方立请诸朱信，继而众溃，爽奔魏州。中信使人录岳彦珍而杀之。秦宗权攻临道二十余州，陷之，为陈州聚蔡百余里，兵力甚弱。刺史赵抽日与宗权战，宗权不能屈，赵以抽为蔡州节度使。抽得朱全忠之援，与全忠结婚，凡全忠所调发，无不励志。王旭至漳州，以道显粮少，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，犯者斩。为王朝兄弟扶其母董氏齐驱从军。许赵朝等责之曰：“君皆有法，未有无法之君。汝为无令而不诛，是无法也。”三子曰：“人皆有母，未有无母之人。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？”续怒，命斩其母。三子曰：“ 朝等弑母如是将军，既杀其母，安用其子，请先母死。将士皆为之情，乃舍之。有忘气者谓续曰：军中有亡者气。于是续见将卒有勇略于己及气质魁暗者，皆杀之。刘行权一死，众皆自危，曰：行权亲也，且军风之冠犹不免，况吾属乎？行至南安，王朝说其前锋将曰：吾属为坟墓，损妻子，羁旅外乡为群盗，其所欲哉？乃为续所破邪故也。今续猜客不仁，妄杀无辜，军中节节者受诛且尽，子须眉若神，骑射绝伦，又为前锋，吾切为此危之。前锋将执朝守气，问季安出，朝谓之谋，扶壮士数十人于黄竹中，似续至，挺剑大呼跃出，就马上擒之，反复以训，军中皆呼万岁。朝推前锋将为主，前锋将曰：吾属今日不为鱼肉，皆王军立也，天以王军为主，谁敢先之？相推让硕嗣，卒奉朝为将军。许叹曰：此子在吾网中不能杀，岂非天哉？朝引兵将过光州，约其属，所过秋毫无犯，行及沙县，泉州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报，率其老奉牛酒遮道，请朝留为州将。朝乃引兵为泉州。九月戊申，以陈敬轩为三川及陕内诸州都指挥、制治等使，蔡军为荆南，马步使赵匡谋放前节度使陈汝已出，留后张圭绝之，杀匡及汝。冬十月癸丑，秦宗权拜朱全忠于八角。王仲荣求救于李克用，克用方愿朝廷不罪朱全忠，选兵士马，聚结诸胡，一攻汴州，报曰：待吾先灭全忠，还扫鼠辈如秋叶耳。仲荣曰：待公自关东还，吾为虏矣，不若先除君侧之恶，退秦全忠亦矣。使朱梅、李昌福以因附朱全忠，客用乃上言，梅昌福与全忠相表里，欲共灭陈，陈不得不自救，以及番汉兵十五万，决以来年计和，自渭北讨二镇，不进京城，保无惊扰。既诛二镇，乃悬师灭全忠，以雪仇耻。上遣使者遇事，观盖相望。朱梅与朝廷讨客用，朔遣人潜入京城，烧积聚或刺杀进士，声云客用所为。于是京师震恐，日有讹言，令资遣梅、昌福将本军及神策、夫、延、陵下等军各三万人屯沙苑， 以讨王仲荣。仲荣发兵拒之，告急于李克用，克用引兵复之。11月，仲荣遣兵攻同州，刺史郭璋出战，败死。仲荣与梅等相守月余，克用兵至，与仲荣俱必杀怨，表请朱令孜及梅昌福，召和解之，克用不听。12月癸酉，合战，梅昌福大败，各走还本阵，溃军所过焚掠，克用进逼京城。以亥夜，令孜奉天子，自开远门出幸凤翔。初，皇朝焚长安宫室而去，诸道兵入城纵掠，焚府寺民居16。王辉累年补气，仅完12 只是复为乱兵焚掠，无结已矣。是岁，此河中军号护国。2年春正月，镇海牙将张玉作乱，攻陷常州。李克用还军河中，与王仲荣同表请大驾还宫，因罪状填令孜，请诛之，赏赋以飞龙使杨复恭为枢密使。戊子，令孜请上幸兴元，赏不从。是夜，令孜引兵入宫，劫上幸宝鸡，黄门卫士从者才数百人，宰相朝臣皆不知。翰林学士常指杜让能素直尽忠，闻之不追胜于出城10余里，得人所以马，无饥乐，解带细颈而乘之，独追及上于宝鸡。明日，乃有太子少保孔伟等数人继至，让能沈权之子，为魁之孙也。宗正奉太庙神主治护，遇道皆失之。朝士追剩余者至周至，为乱兵所掠，衣装殆尽。庚寅，上以孔伟为御史大夫，使还诏百官，上留宝鸡以待之。时田令孜弄权，再至拨迁，天下共愤极之。朱梅、李昌福一尺为之用，且但李克用、王仲荣之强，更与之和。萧构因宾宁奏事判官李松年指凤翔，遣召朱梅急营车驾。癸巳，梅引部骑5000至凤翔。孔伟一宰相，欲宣召召之。萧构陪撤，以令孜在上策，不欲往，辞疾不见。伟令台吏促百官一行在，解辞以无袍户。伟召三院御史，契曰：不依亲旧有疾，犹当复之，岂有天子蒙臣，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？御史请半庄数日而行，伟服衣起曰：吾妻病垂死且不顾，诸君擅自为谋，请从此辞。乃诣李昌福，请继位送至行在。昌福诣之，赠庄钱，遣祭送之。 宾宁凤翔兵追逼剩余，拜神策指挥使杨成与潘氏，征鼓之声闻于行宫。田令孜奉上发宝鸡，刘进兵守石鼻为后据，至感义军于兴凤二州，以杨成为节度使，守散关，使军民杂糅，风敌纵横。以神策军使王建进辉为清道斩卓使，建以长剑五百前驱奋击，剩余乃得前。上以传国宝受剑复制以从等大散领，李昌福焚阁道帐余，将崔哲王建扶夜上自烟焰中越过，夜宿板下，上枕见息而寝，既觉使进食，解玉袍赐剑曰：“以其有泪痕故也。”车驾才入散关，朱梅以为宝鸡，时比军溃，梅长驱攻散关不克。四襄王运肃宗之玄孙也，有疾从上不及，留尊徒役为梅所得，与俱还凤翔。庚戌，李克用还太原。二月，王仲荣、朱梅、李昌福复上表请朱田令孜，以前东都留守郑从党为守太傅兼侍中。朱梅、李昌福使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社诈觉险要，稍犹豫，上游他道已尽，山谷崎岖，宾军破其后，危殆者硕四，仅得达山南。三月壬午，石君社弃阵逃归朱梅。癸未，凤翔百官萧构等罪状田令孜及其党为昭度，请诛之。初，昭度因供奉僧彻结宦官，得为相。彻师之选，比彻所为。昭度每与同列一之选，皆败之。知玄一使一彻绰查山南西道监军平义严尊美迎上于西县，丙申车驾至兴元。戊戌，以御史大夫孔伟、翰林学士程旨、兵部尚书杜让能并为兵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保銮都将李禅等拜宾军于凤州。赵家王仲荣应接粮料事，调本道谷十五万斛以济国用。仲荣表称令孜未诛，不奉诏。以尚书左丞卢沃为户部尚书，充山南西道留后。以严尊美为内枢密使，遣王建率步兵戍三泉，晋辉及神策军使张造率四都兵屯黑水，修栈道以通往来，以建姚岭毕州刺史，将率姚岭州镇自此始。陈敬轩以东川节度使高仁厚欲去之，遂州刺史郑君立起兵攻陷汉州，进向成都。敬轩遣其将李顺之逆战，君立败死。敬轩又发为冒羌军击仁厚，杀之。朱梅以田令孜 在天子左右，终不可去。言于萧构曰：“主上播迁六年，中原将士冒矢石，百姓攻溃饷，战死饿死十减七八，仅得赴京城，天下方喜车驾还宫。主上更以秦王之功为赤史之荣，委以大权，使挥纲纪，骚扰藩镇，召乱生祸。梅昨奉遵命来迎大驾，不蒙信察，反类邪君，吾辈报国之心极矣，战贼之力单矣，安能垂头弥耳，受制于燕寺之手哉？李氏孙尚多，相公何改图以立社稷乎？”构曰：“主上建作十余年，无大过恶，正以令资专群肘腋，至坐不安席，尚美言之，流涕不已。近日尚初无行意，令资陈兵帐前，破邪以行，不容四旦，罪皆在令资，人谁不知？足下尽心王室，正有引兵还阵，拜表迎銮，费力重事，依祸所难，构不敢闻命。”梅出，宣言曰：“我立李氏一王，敢异议者斩。”下四月壬子，梅逼奉饷百官，奉襄王运，全兼军国事。长治封拜指挥，仍遣大臣入蜀迎驾，蒙百官于石鼻邑。每使萧构为策文，构此以文思荒落，乃使兵部侍郎判户部郑昌图为之。乙卯，运受策。梅自兼左右神策十军使，率百官奉运还京师，以郑昌图同平章事、判度支、盐铁户部各置副使，三司之事一以委焉。河中百官崔安前等上襄王监，贺受策。田令孜自知不为天下所容，乃见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，官军容使，自除西川监军使，往依陈敬轩。复恭斥令孜之党，出王建为利州刺史，晋辉为吉州刺史，张造为万州刺史，李师泰为中州刺史。五月，朱田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构为太子太保，自加侍中、朱道盐铁转运等使，加裴彻判度支、郑昌图判户部，以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中书令，充江淮盐铁转运等使，诸道行营兵马都统。淮南右都押牙河州刺史吕用之为岭南东道节度使，大行封拜以越藩镇，遣吏部侍郎夏侯昙宣谕河北，户部侍郎杨志宣谕江淮，诸藩镇受其命者十六七，高骈仍奉监劝进。吕用之建衙开幕，依与骈同。凡骈之复心及将校能任事者，皆逼以从己，诸所施为不复资禀。 田颇夷之，因欲夺其权，而根蒂已固，无如之何。用之知之，甚惧。访于其党前度之巡官郑起，前之庐州市董瑾，起曰：“此故为晚矣。”用之问策安出，起曰：“曹孟德有言，宁我负人，无人负我。”明日，与瑾共为书一间，受用之，其与密，人莫有知者。萧构称疾归永乐。初，凤翔节度使李昌福与朱梅同谋立襄王，继而梅自为宰相专权，昌福怒，不受其官，更通表兴元，赵家昌福检校司徒。朱梅遣其将王行于将滨宁河西兵五万追胜于，感义节度使杨成斩朔雀，弃散关走，行于进屯凤州。是时，诸道共赴多知长安，不知兴元，从官卫士皆乏食，赏涕泣，不知为计。杜让能言于上曰：“杨富光与王仲荣同破皇朝，赴京城，相亲善，复攻其兄也。若遣重臣往，欲以大义，且至复攻之意，已有回律归国之理。”上从之。遣右谏议大夫刘崇望使于河中，即召御仲荣，仲荣即听命，遣使表现捐十万匹，且请讨朱梅以自赎。戊戌，襄王运遣使至晋阳，赐李克用诏言：“上至半途，六军变扰，仓皇宴驾，吾为藩镇所推，今已受策。”朱梅亦与克用书，克用闻其谋皆出于梅，大怒。大将葛玉说克用曰：“栾舆波迁，天下皆归咎于我，今不朱梅处理运，吾以自坚喜。”克用从之，凡诏书求使者，移席临道，称：“每感其藩方名言宴驾，当道已发藩汉三万兵进讨凶逆，当共立大功。”豫，豫州人也。秦贤寇宋卞，朱全忠败之于豫市南。癸巳，遣都将郭延将部骑三万击蔡州。六月，以护弼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、京畿制置使，将兵二万出荆州，与王仲荣、李克用共讨朱梅。守亮本姓资，名亮，曹州人，与弟信皆为杨富光甲子，更名守亮、守信。李克用遣使奉表称：“方发兵济河，除逆党，迎车驾，远召诸道与臣协力。”先是，山南之人皆言克用与朱梅和，人情凶惧，表至，赏出仕从官，并欲山南诸镇，由是贴然。然克用表有以朱全忠为言，上使杨富公以书谕之云：“ 似三府是宁，别有禁之。衡州刺史周岳发兵攻潭州，侵化节度使闵绪召淮西将黄浩入城共守，浩遂杀绪。越攻拔州城，秦浩杀之。镇海节度使周保遣牙将丁从时袭常州，逐张玉，欲奔海陵，以镇恶使南昌高霸，霸高骈将也，镇海陵有民50,000户，兵30,000人。秋七月，秦宗权陷许州，杀节度使陆彦宏。王行于进攻兴州，感义节度使杨成弃镇走，据文州。赵保栾都将李禅、护弼都将李茂贞、陈佩屯大唐峰以拒之。茂贞博野人，本姓宋，名文通，以公赐姓名。更命侵化军于武安，以衡州刺史周岳为节度使。八月，卢龙节度使李全忠薨，以其子匡威为留后。王朝拔泉州，杀廖彦若。朝闻福建观察陈延威名，不敢犯福州境，遣使降之。延表朝为泉州刺史，朝陈勇有智略，既得泉州，招怀离散，君父善兵，利民悦服。忧王旭于别馆，旭残自杀。九月，朱眉将张行时攻大唐峰，李禅等击却之。金吾将军满存与宾军战，破之，复取兴州，尽守万仞寨。李克修攻孟方立，甲午，秦骑将吕真于焦刚，拔固镇、武安、临明、邯郸、沙河，以大将安金俊为行州刺史。长安百官太子太师裴渠等劝进于襄王运。冬十月，运即皇帝位，改元建祯，尧尊上为太上元皇圣帝。董昌谓钱镠曰：汝能取越州，吾以杭州受汝。镠曰：然，不取终为后患。遂将兵自诸暨趋平水，凿山开道500里，出曹娥带。浙东将鲍君福率众降之。刘与浙东军战，屡破之，进屯封山。感化牙将张雄、冯洪铎得罪于节度使石普，聚众300走渡江，袭苏州，拒之。雄自称刺史，稍聚兵至50,000，战舰1,000余，自号天长军。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薨，大将刘京、张全义立爽子仲方为留后。全义临濮人也。李克修攻行州，不克而还。十一月丙戌，钱镠克越州，刘汉宏奔台州。义城节度使安师如伪证于两乡都虞后夏侯彦、杜彪，二人交字，军中愤之。小校张萧前出，聚众2,000攻州城， 师如斩燕镖手遇之，军中稍息。天平节度使朱轩谋取华州，遣蒲州刺史朱玉将兵诱张萧杀之。朱全忠先遣其将朱桢、李唐斌袭华州，入境遇大雪，桢等一夕驰至陛下，百梯并生，遂克之。鲁师如已归，全忠以牙将江陵胡桢之一城留后，田令资至成都请寻医，许之。十二月戊寅，朱军拔凤州，以满存为凤州防御使。杨复恭传檄关中，称得朱枚首者，以靖难节度使赏之。王行于斩硕败，恐获罪于枚，与其下谋曰：“今无功，归一死，何若与汝曹斩枚首，迎大驾，取宾宁节钺乎？”众从之。贾寅，行于自凤州，善引兵归京师。枚方逝世，闻之怒，召行于，责之曰：“汝善归，欲反也。”行于曰：“吾不反，欲诛反者朱枚耳。”遂擒斩之，并杀其党数百人。诸军大乱，焚掠京城，市民无一冻死者避地。裴彻、郑昌图率百官二百余人奉襄王奔河中，王仲荣诈为迎奉，直运杀之，求彻昌图，百官死者殆半。台州刺史杜雄又刘汉宏直送董昌斩之。昌喜镇越州，自称知浙东军府事，以钱镠知杭州事。王仲荣含襄王运守至行在，行不请御兴元城南楼献国，百官必贺。太常博士因迎孙毅，以为运为贼臣所逼，正以不能死节为罪耳。李公族罪在大辟，君谓之素服不举，今运以救诸，宜废为庶人，令所在葬其首，其献国称贺之礼，请似朱枚首至而行之。从之。迎孙，幼之孙也。河阳大将刘京为李罕之难治，自引兵镇洛阳，袭罕之于渑池，为罕之所败。京弃洛阳走，罕之追杀殆尽。罕之军于巩将渡洛，京遣张全义将兵拒之，使诸葛仲方又弱，正在流京，诸将多不复。全义遂与罕之合兵攻河阳，为京所败。罕之、全义走保怀州。初，中武决胜指挥使孙儒与龙乡指挥使朗山刘建峰属蔡州，据黄巢。扶沟马殷立军中，以才勇闻，及秦宗权叛，儒等皆属焉。宗权遣儒攻陷郑州，刺史李凡奔大梁，如晋陷河阳，留后诸葛仲方奔大梁。 如自称节度使，张全义据怀州，李罕之据泽州以拒之。初，长安人张籍为宣州幕僚，误观察使秦彦之为人，弃官去，过蔡州，宗权留以为行军司马。即位刘建峰曰：“秦公刚至而猜忌，亡吾日矣，吾属何以自勉？”建峰方自危，遂与极善。寿州刺史张敖遣其将魏虔将万人寇泸州，泸州刺史杨行敏遣其将田晕、李神福、张逊拒之，败前于楚城。滁州刺史许晴袭舒州，刺史陶雅奔泸州。高骈命行敏更名行密。是岁，天平牙将朱瑾逐泰宁节度使齐克让，自称留后。瑾将袭兖州，求婚于克让，乃自运盛世车服，私藏兵甲以赴之。亲迎之息，甲士窃发，逐克让而待之。朝廷因以瑾为泰宁节度使。安陆贼率周通攻鄂州，陆审中亡去。越州刺史杜洪乘虚入鄂，自称武昌留后，朝廷因以受之。湘阴贼帅邓进思赴乘虚县越州。秦宗延为荆南二年，张归应城自守，城中米斗值钱40民，使甲骨皆尽，及门扉以警夜，死者相枕。宗延竟不能克而去。三年春正月，以滨州都将王行于为靖难军节度使，拥蔽都头李茂贞领武定节度使，拥蔽都头杨守宗为金商节度使，右卫大将军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，金商节度使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彦朗丰县人也。新四，以董昌为浙东观察使，秦刘为杭州刺史。秦宗权自以兵力十倍于朱权中，而朔为所败，耻之，欲西利以攻汴州。权中患兵少，二月，以朱军都指挥使朱桢为淄州刺史，募兵于东道，期以初夏而还。戊辰，削夺三川都监田令孜官爵，长留端州。然令孜依陈敬轩，竟不行。代北节度使李国昌薨。三月癸未，召韦宰相萧构、郑昌图、裴彻于所在集众斩之，皆死于岐山。时朝士受运官者甚重，法司皆处以极法，度让能立正之，免者17-8。人臣车驾至凤翔，节度使李昌福恐车驾还京，虽不至前过，恩赏必输，乃以公事未完，故请驻避府舍，从之。太傅兼侍中郑从党罢为太子太保。 镇海节度使周保募亲军千人，号后楼兵，丙己备于镇海军，镇海军皆怨，而后楼兵近交不可治。保逆于声色，不亲政事，驻罗城20余里，见东地人苦其意。保与辽属宴后楼，有言镇海军愿望者，保曰：“乱则杀之。”杜之崔堪使薛郎以其言告所善镇海军将刘浩，借之使及士卒。浩曰：“违反可以免死耳。”是夕保罪方寝。好率其党作乱，攻府舍而焚之。保惊起，徒险寇芙蓉门，呼后楼兵，后楼兵亦反矣。保率家人不走出青阳门，遂奔常州，以刺史丁从时，号杀朱辽左，鬼四迎薛朗入府，推为留后。保先兼租庸副使，城中获财山积，是日尽于乱兵之手。高骈闻保败，裂牙受贺，遣使馈以鸡粉。保怒，置之地曰：“如有吕用之在，他日未可知也。”扬州连岁饥，城中馁死者日数千人，方士为之寥落，灾疫朔县，骈悉以为周保当之。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即利州刺史王建、骁勇、吕召之，见惧不往。前龙州司仓周祥睡见曰：“唐坐江中，藩镇互相吞噬，皆无雄才远略，不能堪计多难。公勇而有谋，得士卒心，立大功者非公而谁？然加盟四战之地，难以久安。阆州地僻人富，杨茂时陈田之复心不修直贡，若表其罪，兴兵讨之，可不战而擒也。”见从之。赵牧西洞求豪，有众8000，沿嘉陵江而下，袭阆州，逐其刺史杨茂时而拒之，自称防御使，招纳王命，军事亦盛，守量不能治。部将张虔玉睡见曰：“功成天子微弱，专据方舟，若唐氏复兴，功无种矣。以前使奉表天子，长大义以行师，灭不计矣。”部将齐无见复税见仰视爱民，以观天下之变，见从之。祥、钱玉、见皆许州人也。初，见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聚在神策军，同讨贼，见寄居阆州。彦朗为其亲报，说遣使问位，愧以军食，见由是不犯东川。初，周保闻淮南六合镇鄂使徐曰兵精，又知使及苏州。